死了？叶希好像有些不太相信似的，又是跑了过去，鼠标点上反复研究了对方的生命，真的已经是零了。全都死了？展楼兰的口气也是这样的，一边说着，一边视角转来转去，每停留一下的地方都是曾经击杀对方一人的位置。 嗨，我们这是太猛了。前方隔海这个好战分子在取得了大获全胜以后，没有立刻呐喊欢呼，竟然也一样的口气。小北、千叶离若没有说话，但是情绪显然也相差不大。就在刚刚，他居然团灭了加氏战队的主力，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 虽然对方用的不是他们的职业账号，但是毁刃不倦也是什么也没说，走上前去。孙翔的战斗法师和刘浩的魔剑士此时都没有复活。毁刃不倦两边都是走了一圈，默默的把两人爆出的装备给捡了。<笑>我说你用不用这么刻薄啊？超级玛丽，孙翔肯定气死了。 陈果这边好像比任何一个人都来的兴奋。我说的是真的。叶修静静地说：“连魂斗罗都不适合打，那个还有双打呢。”陈果突然发现，在大获全胜以后，叶修的神情反而有些异常。开心，完全没有，看起来还有点忧伤。忧伤。 陈国连忙摇摇头，一定是自己眨眼的方式不对。这人怎么会忧伤呢？正想再说什么，却见叶修突然站了起来。我去抽根烟。喂，你号还在呢？陈国可没忘，家世这伙人的出现只是个插曲，三大公会的可能还在这儿忙碌着呢。帮我下线吧。不杀了。 不杀了。看到叶修这么就突兀的离开，陈果和唐柔四目相对了一下后，也是站起了身。哎，帮他把号退一下。陈果和唐柔说了句后，连忙跟了出去。嗯。唐柔望着两人相继离开，应了一声。陈果走出包厢一看，叶修也没走哪儿去。 就在对面的窗外抽烟呢。陈果缓缓走了过去，还在斟酌盘算着用词，结果到了跟前儿，就见叶修把只吸了一半的烟碾灭在了窗台上。陈果下意识的就想怒起来，但在出口的一瞬间还是克制住了。他想到了叶修的情绪，觉得还是原谅他这回吧。你。 陈果刚说完一个字，突然就听叶秋轻轻叹了口气，望着窗外，淡淡的说了一句：“家事完了。”啊！陈果还没回过神来，叶秋就已经转身默默的走开。陈果顺着窗口，顺着方才叶秋眼望的方向看去，家事的训练基地。 队徽在阳光下依然是璀璨生辉，但是，这支队伍呢？陈果忽然也有点心痛，毕竟这也是他投入了几年感情的队伍，并不只是一味的欣赏叶修和苏沐橙。他尚且如此，那么叶修呢？他对于被退役没有多说过什么。 面对家世在网游中的势力也没有念什么旧情，有过特别照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家世就已经没有感情。孙翔的加入对很多家世的支持者来说是希望，他们充满了期待。这样的期待，叶修是不是也有？陈果忽然隐隐想到，叶修在家世已经让很多人不舒服。 他在的时候，家世的成绩一落千丈，他无法挽回局面，于是他选择了离开。 他是不是知道他的离开是一种很有效的挽救家世的方法？可恨家世却是小人之心，为了甩掉这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包袱的存在，用尽了手段。他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的队长为了队伍能有改变，已经决定主动放手。王杰西为了队伍新一代天才的成长，不惜放水一败，搭上自己的名声。但是说到底，职业赛场没有人能长胜不败，任何人一败也不至于就万劫不复。而且他的牺牲还有人能懂，还有人能理解。叶修呢？他的离开是不是有人明白？是不是有人能想到这当中的苦心？或许家世的人还很得意地以为是他们的手段才让叶修退位的吧。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件事本来可以和和气气地就解决掉。在队伍和叶修之间，他们本来不用抉择，因为他们的队长为了队伍也是可以做出牺牲，甚至包括退役。他退位，换来的是孙翔，职业圈中璀璨的一名新人，同样是天才级的人物。叶修和所有的家世粉丝一样，对家世的未来抱有了期待。然而现在他却已经先一步感到失望了。对于孙翔只是一方面，毕竟对于一个新人要求也不能过多，或许他更失望的是家世的整支队伍，对于一个新人都没有一个正确恰当的引导。他的失望不是针对家世的某个人，而是对整支队，对整个俱乐部。理念不合是他和俱乐部产生矛盾的开端，直至最后壮士断腕，结果换来的却依然是遗憾和失望。这种情绪在被家世抛弃，在被家世打压的时候他都不曾流露过，却在家世依然不见起色时深深地流露了出来。望着叶修默默地走回了包厢，陈果发现此时他的情绪不淡定了，他想哭。 哎，回来了。 包厢里，唐柔刚坐在叶修位置上，还没摆弄君莫笑几下呢，就看到叶修已经回来了。他正准备和那几人打招呼，只嫌下线了。 抽根烟要多久啊？ 哦，那这还退吗？ 先退了吧。 叶修摆摆手，不退又要和各工会继续纠缠，反正纠缠的也已经够了，跑路那多浪费时间，不如直接下线来的干脆。 好。 唐柔点点头，和游戏里君莫笑身边的那些人招呼了一声，退出了游戏，而且离开位置让回给了叶修。 第十局那边怎么样？ 叶修看唐柔回去游戏，随口问了下。 还就那样呗，副本练级。 喂，你是不是已经在做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了？ 是啊，我试试嘛。 那任务你不是早就替老板完成过吗？还非要叫什么劲儿啊？ 找差距嘛。 唐柔一边笑一边又是疑惑地朝门那看看。 哎，果果呢？ 外面的吧。 他没去找你说话。 他过来的时候我正把烟头往窗台上撵呢，被他抓到了，我赶紧跑掉了。 嗨。 唐柔的脑袋从显示器后面歪出来，看了一眼斜对面的叶修，末了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样啊。 快些升级吧，神之领域比普通区好玩多了。 嗯，看得出来。 随即再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是各自操作着电脑。唐柔还在游戏，鼠标声键盘声都很勤快。叶修这边离开了游戏，却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片刻后，陈果回到包厢，回到他在叶修对面的座位， 也是一言不发，埋头游戏。倒是游戏里，叶修的军末校退了后，斩楼兰他们还没回过味儿来呢，居然击败了家世的主力队，到现在他们还沉浸在难以置信的喜悦当中，甚至连那个毁人不倦是什么时候也突然消失了都不知道，直至街道口突然卷出了一队人马。 哼，来得正好，我现在斗志还没有发泄完毕呢。 前方隔海叫嚷着， 哈哈，上吧。 展楼兰也没拦着，五人拿的都是野号，也没什么顾忌，暗地里使坏，这个是不怕的。大家都是竞争对手，无论你想如何明哲保身，也回避不了这个事实。重要的是不能在明面上露出破绽，这就是俱乐部工会生存的法则。展楼兰等人对成立战队蓄势以待，这点道理倒都是理解的挺通透。 拿这些家伙好好磨合一下配合。 展楼兰仗剑一指，五人气势不输方才，凶猛地扑了上去。街口撞来的一队是标准的十人配备，五人这气势如虹地冲过来，早接过命令的十人掉头就走，一点都不上来接战的。 靠，真没意思。 前方隔海骂着， 追不追啊？ 小北问着。 追，闲着也是闲着。 展楼兰喊着，五人狂奔上去，追击混战不亦乐乎。他们的实力比起职业选手确实还有很多不足，但比起普通玩家那也称得上是万中无一，加上以职业队来要求自己，配合默契方面更在一般工会队伍之上，五打十一点都不落下风。工会会长这边收了消息，也是急忙往这边调派人手，更是亲自过来督战。展楼兰几个呢，却是没有什么打游击的意图，倒是正想试一试看他们五人并肩作战能达到什么程度。这刚刚灭杀了家世的主力队确实让五人意气风发，虽然之前有七个人，虽然之前大神从中的指挥调度关系相当大，但是终究也脱不开他们的配合和努力，之前被打灭掉的信心此时却是悉数重燃。比职业队他们还是差，但是职业队也绝不是我们不可战胜的。五人心中都是存有了这样的念想，此时发挥也是相当彪悍，在混战中横冲直撞，丝毫不乱。 爽啊，好爽。 前方隔海这个好战分子踩着大堆敌人的尸体，一边狂丢法术一边吼叫连连，好像这就是他法术的吟唱音节一般。 喂，木叔，你们多少看着点啊，有些装备还是用得着的，捡一捡。 牧师千叶离若一边说着，一边把一个剑客刚刚掉出的光线武器捡入囊中。 就是，看看那个毁人不倦，最后还不忘把孙翔和刘浩掉的装备收拾了。 展楼兰说着。 那废话，人那是专业拾荒者，那都是下意识的举动了。 叶希说。 哎，说起那家伙，水平也是相当不错呀。不在我们之下，楼兰，你去拉拢拉拢啊。 前方隔海停止了他的吼叫，说了点一本正经的事。 那家伙多少工会早就在打他的主意了，一直就没人得逞，而且你看他连孙翔都不知道，好像也不是假装的，不知道哪跑出来的一个死宅。 再死宅玩荣耀呢，一点都不知道职业圈，那也太另类了吧。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哎喂，你们别聊了行不行，我这顶不住了。 小北这时却是叫嚷起来。对方人越聚越多，他们终于也到了有些顶不住的时候。 杀，杀到死为止。 展楼兰高喊着过去和小北并肩战斗。三大工会的会长此时也已经亲临现场，没想到这次居然真把对手给围住，激动得有些热泪盈眶。 结果来了仔细一瞅，五个人。怎么是五个呢？还有两位呢？ 追根溯源一问，结果也没打听出来那两个人是死了还是没见着。最后这边试着一搜索，两人都不在。 靠！ 三会长顿时都挠墙去了。 这正主不在，对着这五个一展天下的野号折腾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啊？ 这春意老和天南星两个就挠墙了。 陈也辉一边挠墙，一边还要另外打听。 他以为刘浩那边出动，这一队人都得被灭了。 当收到消息说这队人被包围的时候，他很是没回过神来。 交给刘浩的那些个野号，他都是心里有数的，而且都有添加了好友。刚才上线的赫然有战斗法师的职业， 陈叶辉就意识到这一次连孙翔都出去了。 再看其他几位，整个就一家式主力队， 这队还会败？ 陈叶辉真的完全没有往这儿想，他甚至以为很快就需要收兵了。直至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莫名其妙也是赶了过来，才发现孙翔的战斗法师和刘浩的魔剑士都不在线了，其他三个角色也不在线。 陈叶辉觉着有些不妙， 最后跟大家一起围来一看，君莫笑、毁人不倦这两个正主也不在。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春意老和天南星是根本无从知道，陈叶辉倒是知道一些。现在这情况是把这两人击杀掉后，他们五个就下线了。 可这七人都是一起的，要战顺手这五个也就一起灭了，还那么挑挑拣拣的呀？ 心下纳闷的陈叶辉最终还是拨了个电话给刘浩，结果却一直无人接听。 喂，出什么事了？ 陈叶辉隐隐觉得有些不妙，而后就听着身边春意老和天南星两个会长跳着脚指挥着众人把那五个人给灭杀掉了，也只能拿此来出点小气了。斩楼兰五个本就没想再活着，就是准备战死的，最终被杀早有心理准备，死的一点负担也没有，一挂立刻就复活去了，随地也是掉了点装备，但哪比得上三大公会这一天的损失啊。至此，今天这场乱子算是彻底结束了。三公会的玩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茫然了。弄到最后，杀掉的只是莫名其妙跑出来的五个人，而罪魁祸首的两位呢？哪儿去了？会长大人们虽然是挠了回墙，却也没那么快就消沉。他们早知道这将是一场日况持久的斗争，肯定不是一两天里就能够解决的事。眼看人不在线，直接争斗是搞不成了，两人都是指派人手去论坛之类的地方宣传造势。君莫笑现在是公众人物，要灭他师出得有名，现在他们好容易是有了这个机会，可得赶紧利用起来。很快，君莫笑和毁人不倦并肩的一些录像片段出现在了各大荣耀论坛，各大公会成员泪流满面地诉说着这两个家伙是如何趁乱杀人越货的。做到这一步对公会而言已经够了，他们也不需要把君莫笑塑造成过街老鼠之类的恶劣形象，他们只是要给广大关注着君莫笑的玩家们看看，我们杀的是有足够的理由。